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56集。左手鼓励，俊爷怒火。这两天要高考，大多数学校都新增了保安，确保考试期间内的考生安全。临城一中失控货车发生之后，学生跟家长的尖叫声传了出来，保安也匆匆接到了电话，正往这边赶。现场的学生家人有人在报警，有人在找救护车，大家都意识到是秦冉救了他们，一群人都朝这边涌过来。乔生平日里不太正经，可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比林思然先冷静下来。他一边拿出手机给人打了电话，一边把秦冉挡在了身后，声音很沉。 大家不要往这边挤，留出一个空间。 混乱的现场稍微有了一些秩序，不远处还有一些其他人群过来围观。一个平头中年男人从地上爬起来，又拉起了身边的女儿，语气焦急。 你没事吧？ 没事吧，快去看看秦冉。 这女生也是横川一中的高三学生，自然是认识乔生、秦冉这种风云人物的。中年男人是个医生，听他女儿这么说，点点头，直接转身朝秦冉那边走。 大家让让，我是医生，让我看看这位同学的伤。 秦冉身上还有血，听到现场有医生，人群呼啦一下让开了一条通道，让那中年男人过去。林思然跟乔生也往外偏了偏，目光都看向那中年男人。秦冉今天没有穿白色 T 恤，他穿的是红黑格子衬衫，衣服上的血迹不是特别明显，但顺着衣袖能够看到他的左手手臂有些异样。中年男人是骨科医生，一眼就看出来他的情况不对，问： 你右手感觉怎么样？ 啊？秦冉回过神来，他低头看了看右手，右手上还拿着一张老照片，有点灰和血迹。他抬了抬下巴，冷静地开口：没事。 那就好。 中年男人点点头，稍微松了一口气，然后看向乔生跟林思然说： 你们不要碰病人的左手，不排除身上还有其他擦伤。 乔生跟林思然都没有回答，中年男人的声音在他们耳边不断回响，犹如晴天响雷。校内保安也很快地控制了货车司机，维护好了现场。我们出去。周围人的声音实在太大，秦冉眉头拧起，把照片塞回了兜里，声音沉稳，仿佛伤的不是他一样。他们走后，中年男人的女儿才敢过来。 爸，秦冉他没事吧？ 啊，还好，伤的是左手。 中年男人也听过他女儿在家提过秦冉这个名字，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提得更勤。据说是一个极其变态的学生，有一次考试几乎每一门学科都考第一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中年男人松了一口气，还好没有伤到右手，不然多可惜啊。 左手？ 他女儿愣住。中年男人迟疑了一下，低头询问他女儿： 怎么了？ 他女儿看着秦冉等人离开的方向，眉眼恍惚，声音喃喃地说： 他是左撇子。 秦冉他们距离大门五六分钟的距离，门外程木正坐在驾驶座上等秦冉跟乔生他们。校园里的骚动往外传，不少人口中都说着货车这些事儿，还有不少人去学校里看热闹。不远处有救护车的声音，似乎越来越近。程木感觉到有一些不安，他不由拔下车钥匙，然后下车顺着大门的一条大路进去找秦冉还有林思然他们三个人。 刚拐了个弯，就看到了不远处的一行人。能够看到人群中鹤立鸡群的乔生，程木心下猛地下沉。还没等秦冉走到他身边，就闻到了一股血腥味，他面色变了变。 秦小姐。 秦冉脸上没有什么变化，他摇摇头，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着。先去医院。乔生看到程木，稍稍松了气。 你带他去医院，这边交给我。 他之前已经打电话通知了乔家人过来，这货车司机出现得太诡异了。救护车的声音越来越近，程木并没有让秦冉等救护车，他一边拿出车钥匙，一边给程俊打了电话。这边接到电话的时候，程俊在一间包厢里，身边坐着江回，两边坐着云城的几个大人物。一行人正说着话呢，程俊放在手边的电话就响了，电话显示的是程木。程木现在基本上只跟着秦冉，程俊已经不使唤他了，给他打电话一般都是涉及到秦冉的事儿。程俊坐直，伸手拿起手机，也没有来得及去外面，直接接起来。那边只说了一句话，他原本舒俊的脸瞬间沉了下来。包厢内的灯光并不明显，打了空调，此时却衬得他满脸寒霜，温度似乎又往下降了几度。江回本来正低声跟身边的人说着什么，感觉到周围气氛有些不对劲，他愣了一下，直接抬头看向程俊。 抱歉，有点事。 他手机还没有挂掉，直接看向江回，眸色漆黑，面色如霜。礼貌的颔首，也没等江回等人回他，直接拿着手机出门，语气动作都是少见的慌。 怎么回事？ 包厢内江回等人相互看了一眼。 程少这是？ 有人看向江回。江回看着消失在视线里冷沉的背影，眯了眯眼，摇头。他们虽然同辈，但因为年纪关系，他对程俊不是特别了解，也就时常在耳边听人提起过陈家的那位太子爷。程俊这个人在京城名声在外，圈子里的人都要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俊爷，真正能够见过他的人不多，圈子里对他的评价就是一个懒字。京城多数人传言他不干实事，但只有少数人知道程俊这个人藏得极深，面对那些老家伙都能泰然自若。江回端起茶杯，垂眸微微疑惑，倒是很少见过他情绪有如此大的变化。也不是没有过。江回手指敲着杯沿，脑海里突然掠过一道身影。云城医院，程木直接把车开到了这里。路上的时候，程俊的电话就打到了医院。程木带秦冉到达医院的时候，外科医生已经等在这边了。28楼是程俊拿钱重新装的一个医院流水线，里面各种医学器材都有。这会儿主任也没有带秦冉去跟其他病人一起挤，直接去了28层，一边走一边开口道： 先去做个全身检查，程少马上就到。 因为知道秦冉这个病人的严重性，他的额头跟后背上都沁了一层冷汗。几个护士跟主任直接进去，程木跟林思然等在门外。外面有一排蓝色的椅子，两人都没有坐。林思然靠在墙上，一路走来都有空调，但他的额头上都是汗水，额边散落的头发粘在脸边。 冉冉左手没事吧？ 从货车出事到现在，他整个人还是茫然着的。程木摇摇头，表示不清楚。五分钟后，监察室的一边门被打开，主任从里面出来，这个时候明显要显得镇定得多。 左手骨裂，有一处划伤，小腿也有划伤。 病人没有其他危及生命的危险。 说话的时候，主任也松了一口气。程木提在嗓子眼的心，因为医生的话也一落千丈。骨裂，少说也要4周才能长好，可后天就是高考。程俊还在赶过来的路上，程木手上还捏着手机，程俊在等他的电话，可这个时候他竟然不知道该怎么说。28层，电梯停下，门打开，一道修长冷肃的身影从里面走出来。程俊在医院做过不少次的手术，几个外科医生都认识他，医院里也有他做手术的影像，给秦冉做检查的主任自然也是。程俊做事一向沉稳，就算是手术遇到突发事件，他也不急不缓的，眉头都不带挑一下的。这是第一次主任看到他是这种表情，精致的眉眼敛着，乖张又狠厉。 俊爷，秦小姐还在里面检查，医生说她骨裂。 程木开口。程俊看着半开的门，没有立马进去，伸手扯开领子上的一粒扣子。手机响了一声，是前队的，他扯了扯嘴角，笑容里似乎都浸染了血，声音轻缓说， 动手的人呢？没带过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